撒迦利亚先知书第九章。神谕，上主的话临于哈德拉克地，停在大马士革，因为阿兰的眼珠也像以色列的各支派一样，是属于上主的。哈马特也要属于他的版图，还有极其明智的七东。提洛为自己建筑了碉堡，堆积的银子多如尘土，金子像街市上的泥土。看，侮辱必要占据他，把他的财富抛入海中，他必为火所吞灭。阿什克隆见了必要害怕，加沙也要极度颤栗，厄科隆也是如此，因为他依赖的遭受了羞辱。加沙的君王必要丧亡，阿士科隆再没有人居住，阿士多德必为杂种所居住。当我这样消除了培勒舍特人的傲慢，由他的口中除去带血的祭肉，从他的牙齿间除去可憎的祭物之后，他的移民也必要归属于我们的天主，有如犹大中的一个家族。厄科隆必像耶布斯人，我要为我的家自作营寨，防御往来的人，不再让残暴者由他们中间经过，因为如今我要亲眼防守。西戎女子，你应尽量喜乐；耶路撒冷女子，你应该欢呼。看，你的君王到你这里来，他是正义的、胜利的、谦逊的，骑在驴上，骑在驴驹上。他要由厄弗纳因铲除战车，从耶路撒冷除掉战马，作战的弓箭也要被消除。他要向万民宣布和平，他的权柄由这海到那海，从大河直达地极。你西戎女子，因了你盟约的血，我要从无水地牢中释放你的俘虏，怀着希望的俘虏必要回到你这里。西戎女子，我必双倍偿还你在充军之日所遭受的一切，因为我要以犹大做我张开的弓，以厄弗纳因做我弓上的箭。西戎，我要鼓励你的子民，使你有如勇士的箭，为攻击亚汪子民。上主必要在他们上面出现，像闪电一般射出他的箭。无主上主必要吹起号角，乘着南方的旋风前来。万军的上主必保卫他们，使他们前进，践踏投石的人。他们必要喝他们的血，有如喝酒，饱享鲜血，有如祭坛的四角。到那一天，上主他们的天主必要拯救他们，要牧放他的百姓，有如牧放羊群。他们将如王冠上的宝石，在他的地上闪烁。那时，此地是多么幸福，多么美丽，五谷滋养少男，新酒培育处女。